《龙嘴大铜壶》的这个电视连续剧，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，就是因为根据天津时调的旋律创作的。那么我为这天津这个龙嘴电视连续剧呢演唱的主题歌，那么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今天为大家演唱这首主题歌。 其实我为什么不唱呢？说良心话，他们的调门都太低，您知道吧？跟我唱不到一块儿，我那老高老高的，您知道吧？我小的是落派，您知道吧？哎，谁是我师傅呢？就是刘春爱，您知道吧？刘春爱老师，我就跟他学的。下面咱们就让咱们落派的领军的人物刘春爱先生唱一段《剑阁闻铃》。 给各位拜年了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阖家欢乐，天天好心情。下面呢，我为您演唱这段落派的经典曲目《剑阁闻铃》。 有错，非也自明。提笔有诗皆报恨，如此 远的相思割不断洒窗棂，点点悄然，新雨碎，崖落木，声声使我梦难成。当啷啷，惊魂响子，眼前起。冰凉凉，彻骨寒风悲伤，不等儿找我，人单影，雨夜空水，花无更，从古来。 了方情，此事 劝错夫，轻易子不离不该，我是全凭你纵兄歇思量，都是奸责，他把我误真冤枉，偏说非子你情长，众三军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何亏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也绿，随风散却是我血坠天寒，雨自晴，同林卫直等等的星眸，得知日后迟，战兢兢欲提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，又不能替你呀，悲痛痛将何以成亲，又何以对情，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放，从今后一见梨花一番情，我的飞子啊也是不明，不害了你，好叫我追回心情啊。 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，到如今一言已无在，二人何处？几度思量，几痛情。窗儿外铃声儿断续，那雨声更紧。房儿内残灯儿半灭，雨踏如冰。柔肠儿九转破结，破结雨转对中儿，千寒万点，万点痛痛这君郎一夜不眠，悲哀的我想梦听得等成。 这个还要翻唱，刘坤爱先生也是要反串，但是是反串什么我还不太清楚，肯定是别出心裁啊，说句文言吧，砖头打架可能有出手的，您知道吧？这个咱们再请刘坤爱先生返场，给大家再唱一曲。 今天正逢这个春节之际哈、啊，我呢就斗胆给您亮两口这个金派梅花大鼓昭君出塞。刚在后台上合计，我说这你能不能唱别的？他说乐队都没排。我说没事儿，反正我也是业余的，唱的好与坏呢。还接着给您唱一段金派的梅花大鼓昭君出塞，希望您呢别出去，您呢照顾点我情绪，我不还自信点吗？ 好， 下面就伺候您这段昭君出塞。 接近蓝石。